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彩虹的美，我的世界从此以后多了一个你。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这里的表演很精彩，请不要假装不理不。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不要被我的样子吓坏，其实我很可爱。

深情藏沃土，好大一棵树，绿色的祝福，你的胸怀在蓝天，深情藏沃土，你的胸怀在蓝天，深情。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梦里紧握你手，

让您家庭后顾无忧。咨询电话95081。 雪铁龙全新 C4L 全 T 登场，快到中林拿 4S 店参加万万没想到活动，购车即享10000元现金，并送原厂导航贴膜，金牌置换，购置税全免，信贷享24期零利息零手续费，更有10000元大礼包等你拿。买雪铁龙认准朝阳区来广营西路18号中林达 4S 店，13年品质不误，值得你我信赖。详询010-5173-8851 5173-8851。 自驾出游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亲子旅行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企业团建还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一站式旅游服务，全国景区200家门店共选。咨询专线400-156-1616。 您好，奥吉通奥迪无忧车是什么意思啊？ 即日起至3月底，您在奥吉通奥迪购买任意车型，都可享受整车长达5年的质保。奥吉通奥迪67187876718787。 房天下特价房， 新房、二手房、租房、特价房，大平台，房天下，房价 .com。 969音乐留声机，亚威陪你听经典。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经典调频，北京 FM 969。北京 FM 969。 截至2016年底，我国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待遇首次同步调整并发放到位，养老保险制度的公平性进一步提高。随着养老金水平的持续上调，目前我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月人均水平超过105。经典969，亚威带你听资讯。铁路部门有消息称，依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改革完善高铁动车组旅客票价政策的通知，中国铁路总公司将对东南沿海高铁开行的时速200至250公里动车组列车的公布票价进行优化调整，调整公布票价应当提前30天对外公告。最近，国家旅游局最新公布了国家5A级旅游景区公示名单，广西桂林两江四湖象山景区、浙江嘉兴西塘古镇等20个景区入选。马上春暖花开了，有你想要去的地方吗？ 东城区公布今年拟办的22件实事，内容涵盖营造安全宜居环境，方便市民出行，提高未老助残服务水平，丰富文化体育生活，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等5方面。其中35处低洼院落将告别雨季积水、坑洼不平，在年内完成改造。 经典调频，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这个时代什么最多？答，朋友最多。仅见过一两面的泛交，只打过一个照面的成功人士，统统被纳入了朋友的阵营，张口闭口那是我朋友。当友情成了炫耀身份的资本，就可以解释为何很多人明明朋友那么多，却还是会孤单。功利化的交友让友情的含金量越来越低，朋友还是越简单的越珍贵。这里是九六九都市夜归人，听到歌曲你最珍贵。

两朵浪花相遇后不分开。会想起你，在宁静的夏日夜晚，那一缕芬芳。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哟，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的贴心的副驾，九六九，车舞飞扬。 近日，关于何事开车门的话题在网上盛传，宣称是车门撞人的终结者，主要是强调用距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启车门，如果你坐在左侧就用右手开门。何事开车门能够降低车门撞人概率的依据在于，用距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车门，上半身会自然的随之转动，头部和肩膀也会很自然的向外看，车内人员通过观察后视镜和转身向后看这套完整的动作来判断后方是否有来车。简单的来说，何事开车门就是在强迫车内人员向外观察，并不是因为使用距离车门较远的手开门就能减少事故的发生。在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已经明确指出，开关车门不得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的通行，所以一旦造成交通事故，开车门的一方就要负全部责任。停车之后开门有很多地方需要注意，需要在允许停车的路段将车辆停稳之后再开门，司机要先看内后视镜确认后方有无行人和来车，再看外后视镜确认侧面是否安全。无论是司机还是乘客，在下车之前都要先开一个小缝，以便观察后方的情况，同时提醒后方行人和来车注意避让。如果有儿童乘坐，应该打开后排左侧的儿童锁，让他们尽量从右侧下车，或者从车外帮助他们开启车门，防止熊孩子闯祸。今天九六九车舞飞扬，我是亚威。停车开门一定要多小心注意，保证路上其他行人的安全也是每一位驾驶员的责任。 吹红一斗的温泉，盛满 道什么叫放不下，为何我的泪会不停地流下，划过你曾经亲吻的脸颊，所有的对错在顷刻崩塌。原来你带走了我生命的暖春盛夏，就连旧的故事在梦境里说吧，原来寻找的是我自己难了的牵挂，这红一道道温泉是天给的惩罚。如果知道结局我们还会相爱吗，我猜不到你的回答，中的誓言是真心的吗？怎么此刻什么也没留下，现在只剩下风吹乱我的发，血液埋起的伤疤，往事就像雾气慢慢的蒸发，痛到麻木也许就放得下，就让我的泪不停地去冲刷，放下你曾经亲吻的脸颊，像春水像流出一样的冰雪，那瞬间的诱惑仿佛在祭奠你和我的爱情童话。 点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那天黄昏开始飘起的白雪，忧伤开满山岗，等青春散场，午夜的电影写满古老的恋情，在黑暗中为年轻歌唱。走吧女孩，去看红色朝霞，带上我的恋歌，你迎风吟唱，露水挂在发上，结满透明的惆怅，是我一生最初的迷惘。Yeah.

生活是柴米油盐的平淡，是行色匆匆早出晚归的奔波，是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的遗憾，是行至水穷尽坐看云起时的峰回路转，是灵魂经历伤痛后的微笑怒放，是挫折坎坷被晾晒后的坚强，是走遍千山万水之后回眸一笑的洒脱。时光浓淡相宜，人心远近相安。经典九六九，我是亚威。生命的美在于平和，生活的美在于平淡。